长生殿第十六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veV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三十一出，角扣，外戎装领四军上，谬臣行命至重阶，挂印垂灯上将台，惭愧出群才，敢自诩安危全赖，剑牙吹角不闻喧，三十登坛众所尊，家丧万金愁事死，身留一剑打君恩，下官郭子仪讨蒙圣恩，特拜朔方节度使，领兵讨贼，现今上皇寻衅西川，今上即位领悟，当此国家多事之秋，正我臣子建功之日，适当扫清群寇，收复两京，再造唐家社稷，重度汉官威仪，防不复平生志愿也。众将官今乃黄道吉日，就此起兵前去。众应呐喊发号起行戒，和勇挛旗羽盖，蹴旗尘埃，马挂征鞍，将披重铠，画戟雕弓要彩，军令分明，真看去奋阴阳，堂堂元帅，端的是孙吴无赛，管尽扫妖分毒害，积谋运正式牌，一战收尽万方凝台。丑末半番将引军卒行上，以兵强将勇，以兵强将勇，一股前来正似推山，势如倒海，不断征云哀哀，鬼哭神嚎，到处里染腥风，杀人如芥。自家大燕皇帝麾下大将史思明何千年是也，唐家立了新皇帝，遣郭子仪杀奔前来，奉令着我二人迎敌。末闻得郭子仪兵势颇盛，我等二人分作两队，待一人与他交战，一人横冲出来，必获大胜。丑言之有理，大小三军就此分队杀上前去，向两下分兵迎待，先一合脱刀仰拜，磨其惨战无碍，奋勇先登正威夺帅。外领军上与丑对战一合界，丑来将何名？外吾乃大唐朔方节度使郭，天兵到此还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？丑不必多讲，放马过来。战界丑拜界走下，莫领族上节外战界，外来的贼将快早投降。莫郭子仪，你可赢得我吗？外休得饶舌。战界丑腹上混战界，丑末大败逃下，外且喜贼将大败而逃，此去长安不远，连夜杀奔前去便了。众得令行戒，和三军笑口齐开齐开，旌旗满路征牌征牌，用大将气雄哉，河图画上云台，把军书盲采盲采，节奏报警戒，节奏报警戒，两都早为云你带，九庙重瞻日月开，富丽皇堂亿万载，悲风杀气满山河，时刻由来在血河，行望风经悬铠节，千山明月尽干戈。第三十二出，哭相，身上， 蜀江水碧蜀山青，赢得朝朝暮暮寝，但恨佳人难再得，弃之倾国与倾城，寡人自信成都，传位太子，改称上皇，喜得郭子仪兵威大振，指日当聘，只念妃子为国烧去，无可表白，特敕成都府建庙一座，又选高手匠人，将旃檀香 雕成妃子身像，命高力士引进宫来，待寡人亲自送入庙中供养，敢待道也。唉，想起我妃子呵，是寡人昧了他是蒙神，负了他恩情广，神才开比翼软黄，说什么生生世世无抛养，找不到半路里遭魔障，恨口逼得慌，醋酱气得忙，点三千御林兵将，出眼球便沸沸扬扬，负伤心第一程，到马嵬驿舍旁，猛地里暴雷般齐那起一声的喊响，早只见铁桶似密围住四下里刀枪，恶狠狠胆识趁着他领军元帅未能打，眼睁睁纸笔砸的案世事官家气不长，落可便手脚慌张，恨只恨尘缘离合，不催他策儿马儿一米家掩掩挨挨的往，硬直着燕儿雨儿一回里旋旋腾腾的绑，更排些哥儿姐儿不哄中重重叠叠的上，胜比个生儿命儿一霎时静静惶惶的丧，无的不痛杀人也莫个，无的不痛杀人也莫个，闪得我心儿硬儿，这一个孤孤凄凄的样，寡人如今毫不悔恨也，羞杀杂掩面悲伤，救不得月貌花旁，是寡人全无主张，不合将他侵访，我当时若肯将身去地堂，未必他只犯君王，纵然犯了又何妨，全台上道伯的有成说，如今独自虽无恙，万余生有甚风光，只落得泪汪行，洗千妆。我那妃子和人间天上，此恨怎能偿？丑童二宫女，二内监捧香炉，花幡引杂台杨妃像，古月行上，丑见深刻，启万岁爷，杨娘娘宝相迎到了。生，快迎进来破。丑，领旨。奉旨宣杨娘娘相进。宫女，领旨。坐台相进，对生，宫女跪，扶相略俯磕。杨娘娘见驾。丑，平身。身起立，对相哭磕，我那妃子呵，别离异乡，忽看娇样，待与你叙我冤情，说我惊魂，化我惆怅，妃子妃子，怎不见你回笑旁，答应想一生前棒呀，原来是可香坛做成的神像。丑，銮舆已备，请万岁爷上马，送娘娘入庙。杂伴教位，刮起伞扇，銮驾对子上。身， 高力士传旨，马儿在左，车儿在右，朕与娘娘并行者。 丑，领旨。身上马， 教位台向，排队隐形科。神 古碌碌风车痕，紧贴着心，鸟亭亭弄边河，相对着阳，已久的碾而死病，煎而起痒，硬而成霜，情暗伤，心自想，想当时脸标有赏，怎到头来刚做了任伴随唱。 丑到庙中了，请万岁爷下马。身下马科， 内侍美送娘娘进庙去者。 我向这庙里抬头去望，问何如西宫南院，进屋会光，哪里有鸢尾秀木芙蓉帐，恐则见战巍巍神满高涨，泥塑的宫娥凉凉，薄妆的阿简双双，剑处处泛金阳，招不得香魂再转，却与我摇曳掉心肠。 丑即时已借，后只请娘娘身坐。 身宫人美服侍娘娘身坐着。 宫女应科，您指。 内戏乐，宫女服相对身，如前略抚科。 杨娘娘谢恩。 丑平身。 身俺只见宫娥美簇拥将，把团扇护行装，由错认定寝处，夜入兰房，可怎生冷清清，独坐在这采花生小帐。 丑启万岁爷，杨娘娘身坐毕。 身相得过来， 若腾腾宝香，映盈盈烛光，梦斗着往事来心上，记当日长生殿里玉炉旁，对牛女把身猛讲，又谁知姓氏荒唐，寸墨神伤，空忆前盟不战亡，今日何，我在这乡，你在那乡，把着这断头香，在守天气窗。高力士看酒过来，正与娘娘清点一杯着。 丑凤九科，初四绝。 身捧酒枯科， 把杯来请，怎能够谈口还从我手内尝，按不住气火，叫一声妃子夜倾城上，泪珠儿融融满裳，怕添不下半滴葡萄酿，我那妃子喝一杯，望如摇来响，痛杀杀古意身亡，乱军中剖土便埋藏，并不曾见半碗良将，今日喝恨不住他肆逆三军中，既如寒酸一锅上，对着这云尾巷，空落得仪容如往，越痛你魂魄飞扬。 丑又凤九科，雅四绝。 身朋酒枯渴，碧隐隐酒在沉，黑漫漫恨未央，天昏地暗人痴妄，今朝妙语流细数，何日山林改悲茫，寡人何与你同穴葬，做一株重遍连理，画一对木定鸳鸯。丑又凤九科，中四绝，身朋九科，殿林言离意中，诉衷情话正常，逆交颇不动，可见我愁模样，只为我锦裁殿和亲姑父，致使你百炼黄泉恨渺茫，向此击锤凶响，好疑似刀拆了肺腑，或落了肝肠呀。高力士，你看娘娘脸上捂得不流出泪来了。丑童宫女看科呀，神像之上果然满面泪痕，奇怪奇怪。身哭科，哎呀，我那妃子呀，只见她垂垂的湿满衣，汪汪的含在眶，纷纷的点滴神台上，分明是千衣千死愁容貌，回顾吞声惨面庞，这伤心真无量，休说是泥人堕泪，便叫那铁汉也猖狂。丑，万岁爷勤勉悲伤，待奴婢妹叩见娘娘。身，只见老常侍双膝跪，旧宫娥伏地上，叫不出娘娘千岁，一个个含悲香。妃子，只为你当日在朝阳殿里施恩遍，今日个金水池中一爱长，北风荡，长断沙，树声渡雨，半壁斜阳。丑，请万岁爷与娘娘分薄。身，再看酒来，叠金银山百座，画幽冥柏万丈，只铜钱怎买得天仙将，空住我一盏残泪卷流远，不能勾魂煮飞灰蝶化霜，墓地里怎悲怆，神识见卵残碧汗，何烦了。丑，天色已晚，请万岁爷回宫。身，宫娥可将娘娘神杖放下者。宫娥，领旨。身，起驾。初心慈泪未收，转行宫痛怎忘，对残霞落日空凝望，寡人今夜何把哭不尽的钟情和你梦儿里再细讲，数点香烟出渺茫，雾山云雨落船声，翠娥仿佛品什么？ 日暮片上去住人。 第十六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7月。